各位听众好。 哎，今儿呢咱又跟天文话题有关了，最近的确哈，这个跟天文有关的新闻也不少，所以可能有很多天文爱好者啊非常关注，当然包括一些曾经不太关注天文学的这些朋友们哈，最近也开始关注跟我们天文有关的知识了。那今儿我们要说的这个是一个设备，我可以这样理解哈。那首先请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望远镜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前面加俩字射电望远镜，它是什么，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。因为望远镜大家比较熟悉啊，咱不是说天文望远镜，平时比如说我们到那旅游的也带个望远镜， 那小朋友那3-5块钱买的那个小望远镜、 哎、对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光学望远镜。 嗯， 就是望远镜啊，可以从各种角度来把它分类。当然我们谈到射电望远镜呢，是吧，我们主要考虑就是从它所接收的这个电磁辐射的波长啊，就频率范围或者波长范围、就是从自然界来讲呢，就电磁辐射这个频率覆盖的特别的宽。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次生黄磊青蓝子，我们称为这个可见光。可见光虽然对我们讲意义重大，但是从整个电磁波谱来讲呢，它只是在非常窄的一个范围。用波长来讲呢，就是我们知道微米都是非常非常短的了，但它只是从0.3微米到0.76微米这么一个小范围内。如果我们接收的信号是看到这个天体的这个发出可见光，那我们就是个光学望远镜， 能看到它。 哎，对对，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嫦娥这个探测器用的望远镜，可以看看月球哪块有高山呐、哪块有陨石坑啊，我们就可以，因为虽然月球本身不发光，但它反射光，我们这个望远镜呢是接收它或者它自己发的光，或者说反射的这个恒星的光，得到清晰的图像，我们把这一类的望远镜呢就叫做光学望远镜，或者是确实可见光波长的望远镜 啊。 但是这种望远镜就是从光学望远镜呢，它有个局限性，那你说夜间你就看不见了，它不光不光，但是 就它自身不发光，或者它也不反射光就看不见了。 那可是有些军事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的，那我们就难道就无能为力了吗？不是这样。好，你看次生黄磊青蓝子，次就是红，那个比红这个频率再低一点的我们叫做红外。红外呢它不是说反射的太阳光，就是任何一个物体只要它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，绝对零度呢就是-273度就称为绝对零度。那我们正常气温都是30多度，所以呢只要你这样的一个比绝对零度高，它就发射红外辐射， 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发射 头发射辐射。那我要说这一点大家不是可能有同志听众记得这个非典时期啊，你到这个机场啊拿东西照那门看，那就看你温度高低，在我这显示器就显出了，比如说你超过38度，好，我就能看出来了。那就看你温度的。所以比如说一个坦克你用夜间放在地面，或者我再拿一个树枝盖着，好，你用这个可见光照相机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呢你这坦克因为有发动机呢，它的温度比周围的高啊，你树枝的温度是比较低的。我专门提取它这个红外辐射，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着中间有一个坦克，有一个坦克，或者有的专门试验有意思，比如说这个拿一个布黑布把手盖住了，我们看不见的手，但是假如我用这红外照相机看，可以清楚的看着它这个是个手指， 即使是在黑布下面， 对对对，又开始，这叫红外相机啊。那么比红外波长还要短的呢那就是进入到了叫做电磁波了啊，电磁波了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亚毫米波、毫米波到厘米波、分米波等等等。那么说我们这个射电望远镜呢我们大概比如说几百个兆